话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古往今来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，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上回咱们说了帝王和美酒之间的故事，时间流转到了明朝，这明朝的皇上也爱喝酒啊，甚至有那个嗜酒如命的。紫禁城里还有一个御酒坊，是专门负责酿造美酒的。在古代，皇上乃是酒武之尊，有能力搜集各种佳酿的配方，召集酿造高手，所以说这御酒坊产的酒比民间酿造的高级多了。话说明朝景泰年间，有一回这明英宗朱祁镇嘴馋了，想喝口小酒，可是没成想搅了半天没人给他拿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凉风好月花开满庭，对酒当歌舒畅我情，清浊漫饮杯盏相送，琼浆玉液千古留香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十一假期之美酒醉风流第三集。话说土木堡之变当中，明英宗朱祁镇被俘，去北方做俘虏了。国不可一日无君呢，朝中孙皇后和众臣做主，拥立了明英宗的弟弟做了皇上，这就是明代宗。可是没想到啊，仅仅一年之后，明朝的秦王大军又把明英宗给救回来了。这下一朝当中就有了两位皇上了，到底听谁的呀？冥思苦想过后，明代宗做了一个决定，奉哥哥明英宗为太上皇，养在宫中。太上皇听着至高无上，实际呢，短暂的仪式过后，这明英宗啊就被软禁在南宫里头了，不准踏出宫门半步。明代宗下令把宫门大锁给灌上铅，还加派锦衣卫看守。可即便这样，明代宗还是不放心，他害怕有人暗中跟着明英宗联系，把皇位夺了起来。索性命人把南宫周围的树全都砍了，每天三顿饭就从一个呀刚能塞进饭盒的小窗户给递进去。这种待遇之下，这饭菜的质量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有一天到了晚饭点，咚咚咚，这小门板敲了几下，明英宗知道这是晚饭来了。起身之后啊，把小窗户打开，接过饭一看，跟中午的一模一样，而且分量更少。有句话说得好啊，虎落平阳被犬欺。明英宗看着这饭是一点也吃不下去，他坐在庭院里看着天上一轮明月，他忽然想起了李白的一句诗：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，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如果这会儿有壶酒，再难吃的饭，再沉重的哀愁，也能一时解脱了。所以这会儿的明英宗啊，特别的想喝酒。他走到宫门口拍拍门，诸位啊，有酒没有啊？我想喝一杯。这宫门外头的侍卫一听，什么？要喝酒？哎呦，您都混到这份上了，还有心思喝小酒呢？ 对不起，不供应。这明英宗心里头啊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厚着脸皮又说了一句，哪怕只有一小杯也行啊。这几个侍卫听着，你瞅瞅我，我瞅瞅你，全都乐上了，谁也没搭理他。明英宗让人撅回来了，惭愧难当啊，只好回到院子里头。这侍卫当中啊，有一个小头目叫张泽，他觉得这英宗皇帝不是昏庸之君，虽说现在被囚禁在此，但是这是一条在渊之龙啊，有朝一日肯定会龙飞九舞的，不能对他太过分了。趁着别人没注意，这张泽就偷出一壶好酒来，悄没声的给这明英宗送去了。就因为这一壶好酒，明英宗记住了张泽。后来明英宗复辟成功，二度临朝，当年那些侍卫官员全都获罪了，只有张泽坐上了高官。皇上爱喝酒，这还能理解，可让人想不通的是，在后宫当中，一些皇后嫔妃也沾上了酒瘾。东晋就有一位酒鬼皇后闹出了大笑话，东晋孝武帝的皇后王法惠就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主。这王法惠家里边世代做官，要钱有钱，要权有权，生在这样的豪门里头，家里人对这宝贝闺女也是非常溺爱，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喷在嘴里怕化了。这王小姐也可人疼，长得是小巧玲珑，贤惠温柔。公元375年，当时的孝武帝刚刚年满14岁，大臣们都张罗着给这皇上选个皇后。经过多方的审查，王法惠幸运地坐上了国母的宝座。要想被选为皇后，这出身、门第、修养、性格等等吧，都得做一番考察。王法惠全都合格了。然而自打这王法惠进了宫，就跟换了个人似的，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。结婚大典当天晚上，这小皇上跟王法惠都挺生分的，以前两个人根本连面都没见过，谁也不了解谁呀。皇上刚14岁，王法惠比皇上大2岁，俩人啊，一个坐着一个站着，谁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。来人呐，给我准备点酒菜，再拿一壶酒来。小皇上像模像样的装着大人的样子，爱妃呀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不如咱们来个不醉不休如何呀。说完了，小皇上拉着王法惠的手就把他带上了酒桌。不大一会儿，酒菜摆好了，这小皇上端起一杯来，来，我们同饮同醉。王法惠以前根本就没喝过酒，看见皇上端起杯了，您不端杯不合适啊，一口全倒嘴里了。哎呀，这王法惠给辣得直伸舌头，这是什么呀，怎么喝了嘴里火辣辣的，一边吸溜一边往嘴里扇风。哎呀，小皇上给乐的，这是酒啊，怎么你没喝过呀。王法惠摇摇头，哎呀，没事没事啊，第一口都这味儿，再喝就喝出香味儿了，快点吃点东西。小皇上亲自给这王法惠加了点菜，就这样一杯酒下肚了，两杯酒下肚了，三杯四杯五杯，这俩人一人喝一大红脸，对着哈哈大笑，嘴上也没把门的了，逮什么说什么呀，最后是倒头就睡呀。打这之后，这王法惠算是知道酒的滋味了，没事的时候就自己抿两口，成天在后宫里边也没什么事儿，无聊啊，空虚呀、啊，只有这酒能带点激情。随着王法惠这酒越喝越多，他这行为也是越来越放肆，喝完酒就散德行，谁要是敢劝他，瞅见没有，这屏风后头藏着一队武士，人人手上拿着一根棍子，谁敢劝乱棍伺候。每回这皇上来，皇后都是醉醺醺的，你问他什么都是驴唇不对马嘴，这根本没办法沟通啊。慢慢的，这皇上也不爱来了，宫里头纳了很多的新嫔妃，皇后更是被晾在一边了。 受到了冷落，这王法会心里不是滋味啊。我16岁跟了你，陪你哭陪你笑，陪你喝酒陪你聊天，现在来了新人，你说不要就不要了。每天这皇后是借酒浇愁，喝的是浑身酒气，到处的撒酒疯。这天皇上正坐在大殿上批阅公文，一个太监急匆匆跑进来，一进门就给皇上跪下了：皇上您快去后宫看看去吧，皇后她又在撒酒疯呢。皇上一听立马放下政务，一阵风似的就来到了后宫，远远的就看见一个女人哭天抢地的，宫女都给轰出来了，站在门口不知所措。一进门就看见这王皇后拿着个酒杯在宫里乱窜呢，一边窜一边高声尖叫，都出了海豚音了。这皇上赶紧上前两步，一把搂住她：皇后皇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，喝了这么多的酒。皇后看了看皇上：啊，你谁呀，大胆，快点放开我。皇上一听傻了：不是不是，我皇上啊，我是我皇上，你连我都不认得了。皇上，哎呦，我还以为是王母娘娘呢。皇上赶紧命令周围的武士赶快把他给我带进寝宫里，再给我传御医。您别瞅这皇后喝的不认识自己老公了，可一听说有人要抓他，这风劲又来了，一把挣脱了皇上，跑到外边花园里边，一边哭一边叫啊：你们都给我滚开，刀斧手把他们都给我宰了。武士吓得都不敢动窝了，沉闷了好一阵子，这皇后终于是安静下来了，拿手摸摸自己这脸：哟，我怎么哭了，我怎么哭了。一回头竟然看见皇上了。这皇后踉踉跄跄地走上来：皇上您终于来了。说完了开始脱衣服。皇上急了，一个箭步上去，啪，就是一大耳贴子呀。这皇后一下被扇倒在地，坐在地上没哭傻乐。完了，这皇后不会是喝酒喝傻了吧，赶快的把国丈给我找来。对着这么一个酒鬼老婆，皇上真是没辙了，只好使出杀手锏，请家长。国丈一路小跑，喘得跟风行似的就来了。看到这场景啊，他也吓了一跳。皇上看见救星了，赶紧赐座。国丈刚坐下，这皇上就开始喋喋不休的数落起皇后的不是了：哎呦喂，今天这场景您也看见了，皇后总是喝醉了酒撒酒疯，这可不是一回两回了，就连我这个当皇上的可都没辙了。上回他也是喝醉了，躺在宫门口不起来，劝急了他还闹着要杀人，他可是一国之母啊，这传出去皇家的尊严何在呀。国丈您可得好好劝劝他，这酒是不能再喝了。哎，朕真是没办法了，皇后怎么变成今天这样了。说着说着，这皇上还抹起眼泪来了。国丈连忙跪下：老臣定当好好劝慰，还望陛下不要怪罪，老臣教女无方啊。第二天这皇后酒醒了，一睁眼看见老父亲了。老父亲是连说带劝，好听的难听的说了一溜够。自打老爹亲自劝说之后，这王法会终于是有所收敛了。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、啊、 皇后这酗酒的毛病已经养成，一天两天的哪改得了啊，日子还得照常过，这酒疯还得照常撒。就在王法会撒了五年酒疯之后，一命呜呼，死了。喝酒伤身呐，这皇后喝的连孩子都生不出来，她死的时候刚刚21岁。皇后死了，按说这皇上该解脱了，可不知怎么回事，皇后扔下的酒瓶子这皇上给捡起来了，没黑夜没白天的喝呀，喝醉了就睡，睡醒了接着喝，什么国事啊乱七八糟的全交给弟弟打理，除了喝酒剩下的全都不管了。清醒的时候这皇上还拉着张贵人一块儿喝，也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。您说说当初有对手的时候他不喝，这回对手死了他自己倒喝得挺勤快，难道是思念皇后了？公元396年初秋的一个下午，这皇上在清暑殿摆下酒桌，来人把张贵人给我叫来。一会儿的功夫张贵人来了，爱妃呀，来来来来来，坐这儿来，坐这儿来，咱们俩今天喝个一醉方休啊。狂喝烂饮一通之后，两个人都有点醉意了。这30岁的张贵人再也喝不下去了，陛下，妾身不胜酒力，不能再喝了。哎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，酒宴刚刚开始你就喝不下去了，来来来，再陪朕好好喝一杯。皇上举起酒杯示意张贵人把酒杯端起来，张贵人呢坐在边上撒娇，人家真的是喝不下去了。皇上放下酒杯感觉挺扫兴的，半开玩笑的数了这张贵人，你怎么回事啊，你要是再不喝朕就找别人陪我了，年轻貌美的妃子有的是啊，我一句话能叫了一个家乡连，你信不信？其实啊，像你这样的半老徐娘我早就该不要了，还不是看在你陪我喝酒的份上啊。我告诉你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来喝。张贵人听见这话，这冷气从脚底板日一下子就钻到脑瓜顶了，这可是酒后吐真言呐，没想到自己在皇上心中这么没地位，也就是一个陪酒女郎，要是陪不好随时可能送命啊。张贵人自打进宫一直很受宠，皇上从来也没责骂过她一句，抽不冷的听见这番话，这张贵人心里头一阵阵的犯怵啊，这手也开始哆嗦了，端起酒杯就往嘴里送。哎，这才是朕的好妃子，来来来来来，朕亲自再给你斟上一杯。几杯酒下肚，张贵人这害怕慢慢的转变了，酒壮怂人胆呐，你让我喝好我就陪你喝，直到你喝的跟皇后一个下场。张贵人越喝越生气，心说你不打算要我，我也不能便宜了你。生气归生气，可他也没辙呀，只能是陪着笑脸陪着酒，把这苦水往肚子里咽。皇上看见张贵人一杯接一杯，大为高兴，你这不是挺能喝的吗，跟我装什么呀，既然能喝那咱就喝个痛快，而且还得喝出花样来。旁边的太监侍卫也被叫到酒桌上，人多喝着热闹啊，借着酒劲儿，这皇上开始耍赖，缠着张贵人胡闹。他哪知道此时此刻张贵人心里这火气快赶上火山喷发了，一直喝到傍晚，这皇上才算是尽兴，昏昏沉沉的睡过去了。张贵人喝得浑身难受，一个下午吐了5回，去了10趟厕所，这醉瘦的简直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。看着皇上那熟睡的脸，张贵人心里是又恨又怕，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？ 皇上是酒鬼，难道我也要变成酒鬼吗？可是不喝成酒鬼就得变成死鬼呀。无论哪条道，这张贵人都不想走。张贵人刚进宫的时候，这皇后已经过世了。听宫里人说，皇后就是喝酒喝死的。她死的时候，这脸蛋子拉得老长，非常的老态，而且这神经也不正常，连亲爹都不认识了。张贵人吓得几宿没合眼。现在自己这个处境跟当年的皇后有什么区别呀？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是自愿的，一个是被逼的。人家自愿喝还能喝出乐趣来呢，我呢除了痛苦就是生气上火，担惊受怕。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，这张贵人的心里暗自策划了一场谋杀。皇上睡过去了，张贵人拉拢着太监侍卫们继续喝，一直喝到这些人也都醉醺醺的。张贵人摆摆手，你们都下去好好休息吧，今天晚上皇上这儿不用你们照顾了。主子一句话，下人都撤了，该值班的也回去睡觉去了。等这伙人一走，张贵人就叫来自己的贴身宫女儿，快进去把皇上给我闷死。宫女儿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，一边摇头一边往后退呀。你去不去？你去不去？你要是不去，我立马把你先弄死。在死亡面前似乎一切都不算什么了。张贵人以死相逼，宫女儿颤颤巍巍的可就进了皇上的寝宫。这皇上睡得香，喝完酒的人睡得也挺沉。这宫女儿咬着牙一狠心，嗨，你不死我就得死啊，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拿着被子捂住皇上的脑袋。这皇上给闷醒了，踹被子一个劲儿挣扎。张贵人害怕了，赶忙在后边摁住皇上的两条腿。这皇上踹了几下腿再也无力反抗了，一会儿的功夫不动弹了。这几分钟对于张贵人来说，那简直就像几个世纪一样漫长啊。事成之后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鬼鬼祟祟地跑了。这个十岁继承帝位，当了24年帝王的昏君，就这样被自己的女人给杀了。美酒原本是调节气氛、增加情趣的，可一旦贪杯，就会事与愿违，美酒也会变成利刃，杀人于无形当中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，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《京津冀康养驿站》。不屈不挠的苏武，骁勇善战的李广、卫青、霍去病，沉冤的李陵、司马迁，还有倾国倾城的王昭君，多才命喘的蔡文姬，这一系列历史人物和典故都与一个民族有关，匈奴。他们是秦时明月汉时关当然的主角，他们是曾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上帝之鞭。长篇历史故事，另一半中国史。京津冀之声 FM 100.6，广播书场正在播出，每天13:30、19:00，欢迎收听。 头抬一点，对，笑一下，好。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，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，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。 大爷，买这么多东西啊，我帮您拎上去吧。